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接下来双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池小池缓慢又恍惚地想着心事，恍惚到觉得自己刚才什么都没有想，但他还记得一件正事。 叶继明。 文玉京对他所关心的一切了若指掌。 我已同师兄说过，在石雨山中我见过叶继明，是个有些鲁莽的好孩子。他当时出现在那里也是情有可原，有我作保，他不会有事。 嗯，多谢师父。 双方又是沉默，药的苦香味儿随着浴池与碗底一次次轻碰越加清晰。文玉京被呛到喉咙作痒，便咳嗽了两声。池小池心中一急，将药碗放下去揉他的胸口。 哎，怎么了？ 一只手抬起，将他的手按在了自己的左心口。他才看着他，他的指尖扣在了他的指尖上。池小池只觉得那只手柔软偏冷，而那温柔又执拗的目光更是分散走了他所有的触觉。他所有的条件反射在这个人身上宣告失效。文玉清轻声问他， 还有什么话想问我的吗？ 那颗心明明藏在眼前人的胸膛，池小池却觉得静得仿佛被自己握在掌中，手心都被他心脏有力的跳动震得隐隐发麻。他谨慎道：“ 我可以问吗？”“ 我是你的师父，是你的老师，传道授业。” 文玉京、061，或者说老影，握住他的手道：“ 还有解惑，都是我的责任。” 池小池看着两人交叠在一起的五指说：“ 师父受了伤，需要休息。那我只问五个问题。” 楼影抿着嘴，轻轻地笑：“ 好。” 他说过很多次，他很喜欢池小池这种劲儿劲儿的语气，很可爱。池小池问道：“ 那妖修当真是杀叔爵父母之人吗？” 这个问题倒不出楼影意外，池小池最先关心的永远是任务本身。“ 是，但不完全是。” 楼影往后靠了靠，把上半身坐直了些。“ 我先前有意查访此事，已在东海附近的东山岛查到了妖猎活动的迹象。退出后，我想不能空手而归，就闯入了岛中。我们需要一颗妖物的头颅来做指证的凭据。” 楼影说得很平淡，丝毫没有提及自己上岛时的惨烈景象。在他去之前，把他从迷迭谷一路护送到东海边的祭座山问他：“ 刘老师，真的不用我陪你吗？” 他单膝跪下，伸手抚着涌动的海潮道：“ 去找小池吧。” 祭座山油然不能放心：“ 可你伤得太重了。”“ 我没事，我对我自己有数，但我不放心他。” 哪怕知道他的本事，也始终不能放心。“ 那我去把你的事告诉他。”“ 不要跟他说， 他知道我来闯岛也会不放心的。而且我不知道我的老板会不会盯着他，你和他交流说不定会被我老板盯上，只能麻烦你陪在他身边一段时间，替我照看他一下他的安全，多谢。 说到此处，他将一把水剑从泛着雪白泡沫的海潮间缓缓抽出。 该说的事情我会回去亲口对他说。 一把东海晚潮凝就的水剑提在一个满身伤口的人手里，伴着他走过一条仿佛看不到尽头的血路。他也做了一回猎妖人，独身一个走过去，又提着一颗头全身而退。娄隐能读到段书觉的记忆，他曾透过段书觉惊慌失措的眼睛见过那些屠戮者的面容。他强行闯岛，在茫茫妖海中找到了一张曾出现在段书觉记忆中的脸。一件靴炉将被血污染的污糟一片的长发缠在腕上，渡过重阳转去找他的小池。没有对那些妖物斩尽杀绝，是因为他有伤在身，力量尚不足。有了小池这条软肋，他不会轻易逞强。况且血亲之仇应当由段书觉亲手来报。池小池问了第二个问题。 师父早就知道了谣言之事吗？ 事关你我，当然知道。 流言纷纷，他自是清楚，他只是留着庸疮不急于拔除罢了。就算自己把那画师和招摇撞骗的破落户早早捞上山来，向赤云子做出了澄清，谣言也已经传开，自己总不能拉着那两人跑到人家门前一一澄清，也不能为此就召开一个澄清大会大动干戈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不如先留下底牌任其发酵，等到公审之类的重大场合再就事把这事情捅破，一举洗净先前所有流言。池小池点了点头，问了第三个问题。 伤是怎么回事？ 娄隐不想细谈这个问题。 是我自己不小心而已，很快就能好的，不要担心。 好。 紧接着的是一片漫长的沉默。池小池的手掌仍是轻轻地贴在他的心口处，眼睛也落在指尖处，像是在想心事。至此娄隐也觉察出来，池小池似乎在有意规避真正想问的问题。他有点紧张，他怕池小池再次临阵退缩，不自觉便攥紧了他的手，但马上又疑心自己是不是太过用力，急忙放松了手上的力道。然而池小池却一把反握住他胸前的衣服，他问了第四个问题。 你为什么走了这么久啊？ 娄隐喉头一滞，被他一句话攥得心尖都皱了起来。池小池声音没有什么波动，大拇指尖在来回摸索，感知他的胸前细微的心跳。 三天就像过了十几年。 娄隐坐直身体，微微弯腰。 没有提前和你打好招呼是我的错。 池小池才抬眼看他。 我没有怪你，我也不会怪你的，只是真的有点久。 娄隐心中隐痛不止，搂住他的腰，让他就是贴在自己胸前，听那一声声的心跳。 对不起。 娄隐垂下头，空出来的那只手慢慢地扶住他的后脑，慢慢地扶着池小池略长的头发贴在池小池耳边，慢慢地一声声道着歉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他该再努力点，他该早点回去的。 没关系。 池小池埋在他怀里，语气没有很难过，甚至有点不可思议的快乐。 你已经让我少等了几十年了呀。 我以前还想过，我如果老到演不动戏了，看不懂剧本了，到那时候我会在筒子楼里每天做做饭，看看电视，等你有一天来接我。你看现在，我只等了十几年就来找你了，而且还找到你了，这真的已经很好了。 那台命中注定的吊灯，不偏不倚，刚刚好落在他的头上，多好呀！